民警、武警、消防官兵们致敬的时候，就是同时啊，国务院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是正式成立，并且开展工作了。是吗？开展了吗？必须开展了。怎么呢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、副董事长这人叫董社轩等十人13号上午已然被控制。那么就此呢，中国消防的新浪官方微博转引了公安部的部长郭声琨的话说，事故调查组要依法彻查事故原因，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，是严肃处理呀。这是这个第二桩昨儿的新闻事件。第三桩头七日的新闻，新华社的报道，天津启动了追认遇难消防人员为烈士的评定工作。第四桩呢，第四代新闻啊，这个得分开了说，为什么呢？和前三个目前来说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也格外的引人注目。说这能嘛事呢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消息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、党组书记这个人叫杨栋梁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此杨某人曾长期在天津工作，之前呢当过天津的副市长。那么由此来说呢，也引发了一些猜疑，是吧？说什么都有。就此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有一小评论说，这个杨栋梁落马，因为他这个宣布他接受调查这个节点这个时候啊敏感而受猜测。不过咱们话说回来，这我多说一句，目前还只是猜测而已。既然是猜测，就说明他缺乏证据，既然缺乏依据，那么媒体就不能跟着胡说，老百姓私下议论那是一码事，媒体广而告之那是另一回事。有这样媒体吗？有啊，瞧瞧报纸去吧。监管者同样要受到监管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人民日报说了，调查者本身若有问题，那么被调查又何其之有呢？说是打老虎拍苍蝇，坚决的这个惩治腐败行为，这不会因人而异啊，也不会因为敏感的节点而迟滞啊。说每个这个老虎什么苍蝇之类的啊，甭管大的小的官被拿下，总有他内在逻辑，不可能无缘无故。也提醒在位的各位贪官，别因为所处的位置特殊，承载着责任重大，就心存侥幸。法律面前谁都没有豁免权，这个惊喜里面早就有了，是吗？你说真有吗？您看您明知故问，这太有了，这是一出名剧呀。 啊，你去 听见了吧？除此而外呢，关于这个天津的爆炸事故，还有一桩貌似上不了头条的新闻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想说说，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说是天津啊，滨海公安局塘沽分局新北派出所有一位副所长，这人叫谢福新，岁数也不大，年轻人，派出所的副所长，他媳妇儿叫车丽，两口子都是民警，媳妇儿呢是塘沽分局指挥处的民警，一帮一人家一对红，结果爆炸事故8月12号发生了，谢副所长不敢怠慢，赶紧奔赴搜救工作前线，打那儿起就再也没着家，这算起来得有7天了吧。他媳妇儿呢？他媳妇儿啊，也一直忙着，救援啊什么舞的。两口子一个星期就没照过面，多日不见的这对小夫妻，昨儿个上午在搜救现场偶遇了。哟呵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俩人还聊了聊，一块儿呢还自拍了一张照片。戴着那防毒面具，他不是搜救现场吗？得做防护啊。这张照片啊，不论是在他们夫妻两口子婚姻史上，更重要的是在大伙的记忆当中，在这次救援的行动当中留下了这么一张温暖的瞬间。战场上两口子碰上了，那位问了，哎，说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有啊，有有。 大鹏来 是吧？占太平嘛。话说啊，调查工作不容缓，首先问问谁监管仓库，为何会爆燃？可能是点着了啊，硝酸铵，有这个事儿吗？那说这你别瞎说，怎么是我瞎说呢？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，新华社中国网是说的吗？连日来，新华社记者对火灾爆炸的原因持续进行多方求证，找了他们瑞海公司的几位负责人了解情况，他们分析说可能是啊，集装罐里面那物质超过了标准值，这个量太大了，导致里面是压力升高，把阀门砰顶开了，发生自燃，起火之后呢又产生高温震动，引爆了硝酸铵，产生了巨大的爆炸。是还是不是，这个咱们得听调查组的，这仅是瑞海那边一面之词。所以说嘛，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嘛，也是追踪这个事情7天了，是吧？对瑞海公司资质有3问，说什么呢？环评报告显示出来，环评期间啊，就他们这公司要申请建这仓库，他得环评啊，环境评估嘛。环评期间共向周边企业及居民发放了130份调查表，都收回来了吗？收回来了，基本上支持啊，赞同这个项目建设嘛，没有反对意见。可是后来记者又转圈去采访了一下附近的居民，人家说了根本不知道，根 本不知道这码事儿，根本就不知道周边这么近的距离就有危化品仓库。爆炸发生之后，很多的居民对此事表达了疑问，所以说监管是大问题啊，这就是干部的事情了吧。哎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的问题儿。他言道，检验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不是坚定，主要看他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是有没有政治定力。要我来说啊，下面这几位定力都够呛。哪些位啊？首先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兰州军区联勤部的原部长，这人叫张万松，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了，定力够呛吧。还有呢，新华视点说采访那个纪委的干部，巡视组给讲故事，呵，巡视的过程当中啊，哎呀，就是逮着那个啊请去喝高碎那个干部，什么样都有。有的单位党组会跟单位开啊，不行，去五星级酒店开，嗯哼，好嘛，领导拿受贿的钱去建家庙，理想信念何在呀？甚至于啊，还有拍桌子的呢，拍跟谁拍桌子？跟巡视组啊啊！我告诉你们说，你要负责任，你们说这话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没完，谁跟谁没完啊？巡视组说了，就你这样，你跟巡视组你都这么横，是吧？还拍桌打板凳，横眉立目的，还骂街啊，还骂街，你知道吗？他还骂街呢。哎呀，你更甭说你跟老百姓什么样了，查，必须查。还有那个呢，哎呀，说是巡视组啊，下去调查，这真事儿啊。有一个叫陈安仲的，您知道吧？到那个下头调查他去。底下干部群众反映啊，是他这个人呐，就是爱喝酒啊，然后呢啊，喝完酒之后呢，他喜欢找这个年轻姑娘跳舞，然后去桑拿洗个脚什么的，很好嘛。这巡视组一听这个，首先这喝酒喝大酒，这谁买单呢？咱先不说作风问题，你喝这么些酒，谁给你买单啊？谁给你掏钱啊？你交的什么朋友啊？经过深挖，终于发现了，嘿嘿，他喝酒啊，给他付账的钱袋子都是老板，都有关系。还有那个呢，江西的啊，巡视的时候发现问题了，发现问题怎么回事？说是他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德兴市委书记叫何金明，违纪违法问题，刚刚开始查，呵，电话来了。巡视组主要领导的原来的老领导老上级，哎呀，你看这事闹的，哎呀，误会呀，干嘛呀？这是这那个的是吗？啊，这个巡视组怕了吗？怕了他还有能有下文吗？你这个京戏里头他有啊，是吧？必须放京戏吗？老恩师来了吗？老恩师来了给说情了吗？ 是啊， 是吧？你这个他问题他有他这是有道理的。什么有道理啊？你干部这个定力在他工作的点点滴滴当中那都能体现出来，不能够想象一个平时工作吊儿郎当对老百姓呼来唤去那个812这种事他碰上以后他能冲得上去，是吗？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吗？就说啊，河南郑州当地有位韩先生，这头几天呢到他们这个工商部门啊，区里的一工商局办事儿去了。哎呀，拿了号之后等啊，呵，等的花都谢了，终于算等着他了，轮上他了，是吧？刚往那儿一坐办事儿，那哥们儿啪眼前给竖了一个请稍后的牌子，我哎呀 坏了，怎么还稍后啊？那主啊拿着手机就出去了，等了将近半个钟头这才算是回来了。回来之后这边韩先生这材料一大堆刚递进去，啪给扔出来。哎，干嘛呀？哎呀，行行行，今儿办不了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哎呦，我说我这等一下午了，我等半天，而且您这出去半小时，您就算可怜可怜我，他我办事我来一趟不容易，你办事不容易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反正是准点下班，多一秒钟我都不等。嗯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你这不得唐县令好好教育教育他吗？ 当官对民做主，我不如回家卖红薯。 你就这样的人，他卖红薯，那个卖那个红薯我也不吃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坏了，口音过去了，话里话外之头七这天新闻多，听我给您说一说版。我是李钦，短信回来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钦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，并强调增强改革，定力保持改革的韧劲，扎扎实实的把改革举措是落到实处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新华网说是中俄海军要首次这个日本海联合演习啊，贴近实战讲话。曼谷那爆炸，6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。人社部说了啊，就咱们国家这个人力社会资源保障部，9月3号这不是放假了吗？那天上班的各位您记住，工作是双倍工资，必须的。哎哎，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下面呢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。这是北京青年报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一个是爆炸事故调查组成立，那么另外呢就是杨栋梁接受调查的这个消息。那么再来看北京晨报说呢，7个省份减排要保证空气质量，必须的啊。还有这个京华时报说什么事情呢？说咱北京92号汽油进入5块钱时代。好啊，曼谷爆炸事件当中我同胞6人不幸身亡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新京报托付了一句，说是打明儿起各位千万记住了，单双号限行。来看今儿的大报的内容，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说，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15次会议推出了一批力度大接地气儿的改革方案。那么人民日报呢就说到这个天津，这个昨儿不是头七吗，说一个星期了啊，说大伙儿确实是很揪心，很着急，很关注，是吧？那么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更安全，那是最好的祭祷。确实如此，是吧？人民日报说是一篇评论文章，就说什么呢？说这个新闻发布啊，好吗？好，但是呢，要懂得公众的心理。就拿天津这事儿打比方，说头几场到现在开了8场了，头几场呢，这个由于他们这个发言人啊层级较低，那么这新闻发布会是开了，但是开的不尽如人意，引来不少吐槽。那么最近几天呢，发布会改进明显，记者们满意度大幅度提升。不说了吗？多说大白话，多站在受众，是吧？因为这个记者代表的是广大的观众听众和读者呀，那叫受众嘛，站在受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看看怎么回答大伙儿能够更多的能理解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新闻发布制度本身是好的，但是呢它不等于说找一帮外表光鲜亮丽伶牙俐齿的往那一站，这就叫新闻发布制度，这不是一码事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新华每日电讯就说了啊，咱们这个啊，中国这个咱们国家对这个奶制品生鲜奶连续7年3氯氰胺，呀，你听我说完，3氯氰胺抽检合格率100%，你看了没有？ 产奶大国呀，咱们是什么时候能不在海外背奶呢？到国外是吧，一箱子一箱子的买那外国那牛奶，咱们自个儿的呀多好啊，是吧。新华每日电讯说，这个药品器械审批改革有可能促进天价救命药降价，这是好事。再来看啊，今日一句话新闻，首先呢是咱北京晨报说的，居民身份证将可以异地受理，这是需要一段时间啊，反正有这么个信儿。北京青年报说呢，咱北京七家公园将分时闭园，具体不说了啊，您到报纸上查一查。北京青年报说，这个三元桥年内要换大梁，要大修，是吧，这好好修一修。北京青年报说，那个电子购物凭证各位得留好了，将来可以作为维权的证据啊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这个6687问我9月3号上不上班，我现在可以告诉您，就是确实没错，我肯定上班，哈哈。4903，哎呀，患难过后啊，英雄的夫妻喜相见，是吧，就说我讲那故事啊。还有这个4038，哟，今儿这不读报啊，这精细放的给力，是吧，哈哈，谢谢您谢谢您啊。这个不喜欢听精细的朋友也无妨，是吧，您可以继续听咱们读报吗，我也不是都是精细啊。抓紧时间啊，再说一条吧，简短截说吧。这是北京晨报说的，这个暑假很多孩子们不都到那个游泳馆去游泳去吗，44中游泳馆这氯气呀、啊、也不怎么没弄好，弄大伙儿又这个吐啊，这个难受啊。所以说嘛，你这玩意儿什么它都是安全啊，什么它都不能放松，是也不是呢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老几位您内。不问该不该，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要为你留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，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，共同绘制好北京十三五发展蓝图。了解详情，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十三五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，献计献策电话6355-9305，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，共话十三五。红会新蓝图，期待您的参与。 现在是北京时。